锵锵三人行，大家好。 干嘛那么兴奋？ 喝了这东 西。大家好，今天是文道、潘杰和窦文涛三个快枪手啊。快枪手的故事刚刚讲了， 对对 对， 给大家宣传一下啊、我们这个三人行现在入了广播网了，像这个贵州啊、海南啊、什么青岛啊，好几个电台广播网，这很多听众朋友能听咱们的这个节目了。上次我专门为此到贵州做一宣传活动。人家主持人还玩游戏呢，说请问是凤凰卫视的什么节目进了我们的广播网，人贵州朋友打快枪三人行。 哎，你说是不是我们讲话讲得太快了，所以应该 说 觉得我们是快枪。 他觉得我们有时候三个男人都有点快枪。 网上这个还哎，你看文档我就大家就能知道什么叫 脱我衣服， 这是靶子，靶子， 三个枪靶子。 导演说这个蓝色都透明的，来 了，三枪，三快枪。但你说说这个是什么来历？ 今天我特别穿这个衣服，本来是有来历的，谁知道导演说一穿会变透明，没办法，再给大家秀一秀看一看。 对对对，透明就透明。 这是透嘛，透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个绿色和平的衣服啊，这是叫人家别砍伐这个原始森林的。 小豆豆，哎呀， 这个动快枪，这个 Ancient Forest。那么其实呢，今天穿这个衣服有特别意思，因为今天很值得纪念。 古代的 原始森林， 原始森林， 对， 森林。 那么，但是为什么这么值得纪念呢？今天这个日子呢？这是因为啊，今天就是这个当年非常有名的彩虹战士号，听过吧？绿色和平最有名的一个标志就是这么一艘船，叫彩虹战士号。这个彩虹战士号呢，全世界各地到处跑的，那么哪里有危险他就去哪里，去哪里干什么？不是作战，是为了要阻挡一些破坏行动。比如说20年前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纽西兰附近的海域啊，当时要阻挡法国在那边进行一个核试爆，那么他就呼吁他们停止核试爆，在那边拦着不肯走，结果法国军舰呢也没办法进入那个海域，给他挡住了，也没办法，就连他一起炸，对不对？所以法国就派特工偷偷的把这个彩虹战士号给炸沉了 啊！ 对，就整艘船民用船 炸沉了。你这是有根有据的吗？是法国政府炸的吗？ 对对对，法国政府炸的，这是有根有据。 法国那国家挺爱好绿色的嘛。 那后来之后的事儿了，那是。 哦、是吗？ 当年的时候是还不是爱好绿色，当年是密特朗当总统，后来他在回忆录里面也有写到这一段。那么，所以今天呢是这件事件的20周年的日子。 哦，今天是这个纪念日啊！ 充分了解， 真是值得纪念。那当时你们的战士有牺牲吗？ 有啊，有啊，真的有，好像有，我记得是有一个人死了。然后这艘船呢，现在当然有一艘新船了。这个新船现在在全世界各地也是巡回，今年要到中国。今年会在中国不同的城市港口也会登岸，宣扬一下环保讯息啊什么的。 要阻拦我们什么轮船吗？ 啊，没有，绿色和平跟我们国家环保总局关系好得很啊。 我怎么记得绿色和平的舰艇经常阻挡在那个远洋邮轮前面，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造成污染的那 个。不过没有关系，反正香港也没有什么原始森林，香港有的森林就是水泥森林，所以这个战士 我看香港的森林都穿在潘杰身上了， 对。怎么就你看上头是 革命， 然后下头还有根部，是吧？ 是，我跟你讲，我是不要做革命战士，我看见梁文道我就害怕。哎，我觉得这个都像他这样子的话，哎呀，我们的繁荣稳定就不能维持 了。哎，你不能这么说啊，老说这种说我们这种人破坏繁荣稳定，都安静团结，这是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这种 就是和谐社会里的不和谐因 啊！ 怎么会？我们大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 但是我还是挺那个，挺欣赏文道的，就在这么一个商业化的城市里面，这文道还是可以坚持他这个革命的气质啊。那基本上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话，基本上就是还是。希望这个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如说现在楼价很高啊，比如说现在这个经济啊，在这个酒店里面吃饭的人也特别多呀、我们就想着，哎呀，我们可以过些好日子。 你有家有口了，哪像他光棍头上不长草。 但是你想过吗？这个你真的没有感觉到这个革命的时候快到了。我最近常常有这种感觉，这什么革命？你想想看，比如说像这个伦敦啊，我不是说这个爆炸是搞革命了，而是说之前像这个爱丁堡举行的游行集会啊。现在你们发不发现，每一次有这种高峰会，这种工业国先进国家的领袖的高峰会，有这种大型的这种国际会议啊，就一定有一帮反全球化的人 各种各样立场的人都有，有的是农夫，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环保分子，有的是妇运分子，有各种各样的都会聚在一起。比如说像爱丁堡是20多万人去游行啊，是苏格兰历来最大的规模的游行，而且不都是本地人哦，而且很多是来自比如说有南美洲来的，也有亚洲去的。 你说革命的浪潮要来了，我还没弄清是谁要革谁的命啊。 就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还有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全世界的被压迫的少数族群，现在要团结起来，要对抗这个全球资本主义。 可是你没有想到 有这事吗？ 全世界的政府现在都是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所以你说的这个共产主义的时刻是不可能到来的，因为总是我们以前是有希望的，因为有些政府，比如说他是走啊社会主义道路，他是走这个共产主义的道路，可是今天就是全世界的这个国家。政府都是主张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所以我觉得你们的革命可能是没有什么希望。 你忘了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由共产党执政的，我们就要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 我们中国政府走的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那个， 最终是要走向一个共产主义阶段， 不能再长了。就我就不是说你革命吗？中国不可能了，中国现在要闹的是要我们这个在经济上要革命，对吧？我们要生活小日子越来越富裕，是这种 想法。就像我这样子的人， 没错没错，哪像他们光棍头上不长草。不是，你说就是全世界，我还没弄清楚，就说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干嘛？要推翻全球资产阶级，那全球资本主义又是谁呢？是什么是他们的代表呢？ 不是，现在革命并不是说要去革某些人的命，革命这个字来到中文之后就变得很奇怪，你知道吗？一说革命，比如说中文里面很喜欢我们革掉他的命，革掉谁的命，好像革命就是杀一些人，或者是把一些人怎么样干掉， 是吗？其实在原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革命也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就是说希望把这个世界一些基本的结构翻转它或者改变它。那么现在这个世界结构其实是出了问题的，这个全球化全球资本主义 什么时候没问题？ 对，那现在问题是越来越厉害了，现在越来越厉害了。比如说有很多人，比如说他为什么会失业，他失业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工作一直不停地转换在世界各国之间，对不对？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现在就有很多人越来越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了，那么才会出来搞很多东西。当然这个所谓的革命啊是有深有浅。什么叫有深有浅？浅的呢就很简单，比如说前阵子你们看到那个 YouTube Bono 他们不是搞那个演唱会吗？ 对 那个 Live 8那个演唱会，那么那里面那是最浅的，就是说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就是说我们要宽免穷国的债务，以后不应该再让他们负担那么多债务了，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深一点的要求呢，可能就是要取消掉像 WTO 这样的一些组织，对不对？把这些跨国的组织呢要彻底的改组，或者是摧毁掉，或者是怎么样重新建立，这是最深刻的一种。那么所以呢，这里面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诉求，但是你看到这个大方向是当全球资本主义被人认为不可逆转的时候，其实也有越来越多人发现它出了问题了。我们得循化这个 野兽。我觉得这个出了问题这个共识其实是很大的。其实在我们香港我们都现在感觉到啊，这个整个制度是出了问题的。比如说你在学校里这个老师教育这个学生，可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个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就是没有那种很就是 我紧张。举例说明， 举例说明哈，比如说你现在是不能给学生一个很差很差的成绩，因为他会跟你讲说我得了这么大差的成绩，这个原因在你，不是在我，因为你的上课讲的不好听，我没法笑，我听不懂。所以像这种的话，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以前的时候因为你是一个受教育者，我是一个是在教育你，是吧？那我可能就说全班我有3个人我给他不及格，可是你现在老师是不敢这样做。那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老师呢也随随便便就说，哎呀我给你们都 pass 算了啊。那么然后学生呢就说，反正这个老师到最后的时候他也要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教课的，他我们听不懂的时候他就得降低，是吧？我们反对他的时候，这个系里面就会把这个老师叫去训一顿，甚至说把这个老师开除出去。所以所有的制度现在都是面临一些问题，就是说他这个人和人之间是非常异化啊，然后学校和老师之间又是很异化，随便这个老师就没有 异化。有些观众不一定能懂你 异化就是说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疏离， 然后没有一种很内在的一种联系，就是说我们的老师，比如说一到了学校，他去那个教书的时候，他其实在想的是自己怎么可以啊把自己这个经历写得好看一些，然后过了两天呢，他可能又到别的地方去了。 嗯， 所以这一个是一个整个全球化，就是他的这个生产作业就是不断流动，就是刚才那个梁文道讲的不断流动，每个人都是流动的，那每个人就带着自己的东西，然后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又不会给他一个安身立命的感觉，然后他又去流浪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人没有一个在社会当中。没有一个在家庭当中的这么一个感觉。 对，所以看来人不能过于自由的流动啊。 啊，对，因为但是文道的问题呢，就是说，我觉得革命者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革命者他不知道革命了以后是该怎么办，就说到现在的时候， 这不知道革命。 对呀、啊，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就说马克思给我们提倡了一套，是吧？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可是共产主义社会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没有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看到的只是共产主义社会实践的失败。所以问题现在 能这么说吗？ 那当然是这样说啦。 这合乎政策吗？ 好像不大合乎啊。 不要说了， 这个政策问题。 不要说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上周我要去美国出差，被美国拒签。 真的、 对，我觉得美国和我也挺异化呀。 是啊， 对，关系没有内在的成分。 说有观众认为我心里不平衡。 对啊， 很多观众还写到我那个网络天下那个论坛里头去投诉我、说你的老友窦文涛啊、心里很不平衡、太崇拜美国、现在给人家拒绝，就像此外不成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所以说 给你什么理由呢？ 后来那个伦敦给炸了，我那个心里就平衡了。 伦敦和美国太远了呀！ 你这种反应就说明观众有时候经常容易误解人的。 我 说的心理平衡可不是说幸灾乐祸，我是说美国他现在在签证方面这么严格，跟这个遭受恐怖袭击的威胁很有关系，所以我听说伦敦被炸，我心里就平衡了。我觉得他这么严格，恐怕也是有他的道理的。 对，看一样，我就知道你像恐怖分子。 哎，大家说说，今天穿这衣服谁最像？ 好像也是我像。 确实是很惨的事儿，我怎么可能幸灾乐祸呢？你这，我今天早上看报纸才看见，哎呦，这家伙有个那个警察在车厢里，一个这个给我印象太深了。有个膝盖被炸断的男子在那儿呼救。在地铁车厢里，他啪啪啪过去救，过去救呢，这个男子啊躺在一块布裹着的东西上面，他就跨过那块布，踢着那块布的时候，发现那块布底下发出了呻吟的声音，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一个四肢都被炸断了的女乘客。 哎呀， 他说那个女乘客恐怕还没出地铁，还没抬出去就断气了，这么惨的这种事情。 不过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伦敦的这个爆炸和这个911的时候，这个双子塔倒了以后，我觉得英国人呢还是比较沉稳的。我觉得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是放在美国的话，这个放在纽约的话，这纽约人是肯定不会这样反应的。我觉得他们就是说，你到现在看啊，你说布莱尔当然是很沉痛了，可是你看他的沉痛呢，好像他也没有当时朱利安尼就是当时的纽约的这个市长，我觉得纽约市长一站出来的时候，哇，他那个情绪，然后他那个沉痛的表情，然后他那个说，哎，我们不会被恐怖分子吓倒，就是这种煽情，然后非常那个激情的这个表现，我在布莱尔身上我一点也没有看到。我觉得布莱尔只是给我感觉就是说，好像不知道不知所措了，好像那个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然后站到那个有一张照片，他就站在那里，然后紧握着两个拳头，然后就低着头这个样子。然后我就想，这个事情要是换在美国的话啊，这个美国人的感觉，这个美国人的对于这个领袖的这个感觉，我觉得会很不一样。 我想纽约还好了，如果你发生在加州的话呢，就更惨了。你像加州那些人，那反正是肯定是一出来对着镜子就又哭又叫又怎么的。但伦敦一般人不是这样，你比如说伦敦那天，你们看到电视画面，有一些人给炸的满头是血啊，然后包着一块布。然后记者还访问他，刚扎上布，大概没事。访问他们呢，就很说啊，是啊，刚刚我们就听到一声爆炸声，我听到一些尖叫， 然后大家就跑出来了。 嗯， 哎，对，应该有很多人死了，是这样子在说话，就那种冷漠又但是又很冷静， 不一定冷漠。我对我觉得伦敦这个城市对我这么一个无知的大陆人来说哈，是个很奇怪的一个印象。你发现没有？可能你们都去过是吧？ 嗯。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这从小大陆长大的哈， 嗯， 纽约和伦敦名气一样大， 嗯， 可是呢，你伦敦在我的脑子里像个影子， 嗯， 很模糊，它就不像纽约那么清晰。 嗯， 但是说名气是伦敦纽约伦敦纽约，但反而其实对伦敦呢 很陌生， 很陌生。 嗯， 我去伦敦呢，我去伦敦时间不长，其实我去的时候刚好是冬天，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我在伦敦街上走的时候，我有一种很愁苦的感觉，就发现这些的人呢生活在一个非常就是很疏离，互彼此之间那个很冷静的处理这个大家之间的关系，然后你在街上走的时候，大家也不会好像很热情的跟你打声招呼啊，或者说给你指一下路啊，好像每个人都是 会有阴冷的这种， 对对对的，寒冷刺骨，然后那个人和人之间好像大家都没什么关系， 嗯， 就是你感觉上这个人际关系是非常疏离的。 嗯， 但是我后来呢就是跟一个朋友，他在伦敦呢，他就是拿了他的博士学位， 嗯， 然后他呢是住在一个老教授的家里，嗯，这个老教授呢和他的太太呢都是退休了，然后经济情况不错，然后这位我这个同学去呢，他就说你就到我们家吧，他说那个你也不用交房租了，如果说你想交的话呢，你就把这笔钱呢就捐给慈善机构， 嗯， 啊，你看这个人这个品德多好， 人的素质 是吧， 还是人的素质。 但是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呢，他说我觉得很不理解， 嗯， 他这个夫妻两个吧，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一人一杯咖啡，然后一人一张报纸，这个夫妻之间是不大交谈的，然后那个喝完咖啡啊，然后夫妻两个就各自去做各自的事，晚上的时候回来吃饭，很简单的饭，就是一块牛肉啊，然后切几片，然后几个土豆，几个那个白菜，然后也不说什么话啊，然后大家就吃完了，又各自捧一本书去看了。所以他跟我说一开始去的时候啊，他说我真觉得是很不习惯，他说我们的话就是中国人的家庭啊，你这个晚上回来的时候大家哎很热乎乎的是吧， 对对对对， 那个讲一讲家里面，哎呀今天出了见了什么人啊，讲了什么事儿了啊，然后那个大有小的这个叽叽喳喳的是吧，他说就是英国人的那个性格里面那种冷淡， 嗯， 他说我们是很难欣赏的，可是时间长了，我真的是很欣赏。 嗯， 因为他说他觉得就是说一切都不在不严，不 尽在不严重， 尽在不严重。 哎呦，对，哪像我这一切都摆在明处的，所以不和谐又不和。咱们广告之后，文道也说说他的伦敦印象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次伦敦事件， 我觉得这个伦敦啊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比如说像我身边的朋友，你知道我香港人啊， 嗯， 那么香港人里面呢有很大一批人其实都在伦敦待过，比如说是去伦敦念书，如果是公务员的话是去伦敦受培训，有人在英国可能在别的地方念书，但总会在伦敦停留一段日子，那么有的人是去伦敦考一个什么专门的事，比如说拿个律师的执照或者医生的执照，那么所以直到现在我身边还有这么一帮朋友，有一些是专业人士，有些是大学教授，很有意思，每回到欧洲去开会去做访问去干点什么事儿，那他们一定会路过伦敦，其实那是不需要的，他们怎么样都要去想办法留个四五天，我问他你们去干什么，我回伦敦啊，他用回这个字眼， 香港人呢， 对，香港人这个很容易，比如说大陆人一提，哎呀你看这个殖民情绪啊，殖民情节，其实不是那么简单，而是那种就是伦敦对他们来讲啊，一方面很亲近，比如说伦敦又说英语，那么香港英语一般也可以，那么二来就自己有一个在伦敦居住的经验，第三我觉得在伦敦啊找到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它是个很陌生的地方，但是又很像一个家，为什么呢，就是刚刚潘姐讲的那种冷淡，它跟纽约不一样，它其实某种英语世界两个大都会，某种程度它比纽约其实还要开放还要多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它直到今天它还有一些会所是只有男人才能进去，这在纽约是不可能的，那种传统到这种地步的东西它有， 然后潮流到极端的东西它也有，然后现在你伦敦是全世界最有潮流感的一个城市之一，对，那么所以说它这么古的东西有，这么新的东西有，可能就在隔壁，那你不管我，我不管你，那种冷淡呢，就是典型的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就是说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你爱在家玩什么 SM、我在这我修我的道， 哎，我喜欢呢、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子夜快车。